滚开的一个状态， 是 吧？而且呢，夹起羊肉片涮上之后，你涮两三下就熟了。 对，所以它那肠不会太大， 啊、 就没指望让你放太多东西。 哎，所以人家十个人吃八个人吃，人家供得上。 嗯，对、 啊。所以你看过去切那个手切羊肉片 啊， 和那个机器切 出来的 也不得一样，是吧？哎呀，讲究的涮锅子要用红铜啊，或者刚才说那个 紫铜 、哎，专门做汤里边挂着一层银亮亮的锡。小的时候不知道那锡是干嘛的，据说啊，这可以避免直接这个熬铜啊产生那种毒性 啊、 所以你看这也是有讲究的。 为什么这个铜锅哈、啊、外边是红的、哎、里边是银色的？ 哎，要说这个涮羊肉啊，它真不是羊身上的肉哪块都适合涮。 嗯，那哪块适合涮？ 就是能涮着吃的肉不多，最好是选在。你摸摸自己脖子， 我摸摸您脖子吧， 就是后脖梗子上边那块肉 啊， 看上去有大理石纹似的那花纹，哎呦，那块肉吃的最嫩，而且呢不柴不腻，北京就是你经常会说上脑 啊， 就是那块， 是我们家那边也把这块肉叫上脑， 啊、这个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南方朋友可能就不懂了， 是吧？ 啊、 反正这个至少就是这块肉涮羊肉最舒服， 这是最好的， 哎，其次呢就是后腿儿。 后腿啊 啊，羊后腿 儿，嗯 啊，屁股上那块儿， 臀尖 儿，哎，也行啊。这反正这个肉肥，也有瘦的，反正样一半吧。撕去那层就是那种筋膜， 筋膜， 哎，然后你就开始涮着吃，哎，也特别好吃， 是吧？ 当然了，前腿不光是后腿，前腿也能涮， 但是后腿好像、因为它连着那个臀尖那一片啊， 哎， 好像要比前腿，反正在饭店里卖的贵， 是吧？反正这个羊大家都知道，它靠走路嘛。那腿儿我理解啊，就是属于体育锻炼比较丰富的， 嗯 啊，肌肉比较实在的 啊， 可能更能瓷实一些，是吧？ 肉质更紧密啊、哦。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呢，涮羊肉都比较舒服 啊，吃这些。 啊、你要是说，比如说羊身上这块这地方叫怎么说呢？ 羊哪？您摸脖子干嘛呀？ 就是肚子那块肉 啊，肚子那块、 啊，那就是肥的太多了。 这一块好像一般也就炖着吃、啊、 是吧？ 对对， 你涮羊肉最好是稍微差点意思， 是 对吧？肉最好是用干净的布吸干之后，水分稍微的这个冻一下，然后现切现涮。 为什么要冻一下啊？ 好切啊！ 啊， 你都软了，你怎么切呢？ 是， 对吧？ 拿刀 啊，把肉切成半透明的薄薄的一层片、啊，人家说有讲究，叫薄如纸， 就是贴盘子上能见到盘子的花纹，隔着肉、 哎。对，云如晶。匀称的，就是你就是有肥的 啊 有瘦的 啊， 就是跟那水晶差不太多那种感觉，其如线，美如花，摆在那个盘子里边 啊，就首先每片切的得差不多大小一样。 你这不讲究的时候，拿一塑料袋里边都是超市里边的切好的那种羊肉片、往桌子上一放，哎呀， 失去了人家那精神。 所以你就是码在盘子里边，你怎么着也得是稍微的，不说码成花吧，你也看着好看点，是吧？ 讲究摆盘， 哎。吃涮羊肉呢，有几样必不可少的配菜，你比如说粉丝、 哎， 对吧？白菜 ， 或者说人家说是酸白菜更好一些，对吧？白菜头，冻豆腐啊，然后白皮的糖蒜，对吧？主食一般就是芝麻烧饼 啊， 现如今也有凑合成，给我来一袋方便面， 火锅面，对，下面条 是吧、 嗯？ 其实呢，经典的涮羊肉就这么简单 啊。 糖蒜你吃吗？ 吃啊， 是吧？你吃完了别上节目。 这吃糖蒜的时候特解那个嘴里的油腻， 是吧？而且其实说实话，粉丝曾经有段时间还流行过宽粉， 这 现在不多了。宽粉那种白的皮带粉， 对，但是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吃那个涮羊肉啊，铜锅涮羊肉，都是细的粉丝， 是吧？过去也是粉丝。然后呢，涮羊肉的佐料呢，应该说非常的丰盛，而且呢，各种佐料应该是单独盛、单独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 不是搅和好了一大碗。 哎，对，你这好，这上来之后，哟，芝麻酱呢？没佐料，有，都在那个麻酱底下呢， 给拌好了。 一看，哟，香菜哟，葱花肉都有。其实有些人可能自己口味不一样、 对，我就爱吃韭菜花多一点， 是吧？韭菜花，然后你就装在不同的碗里边，什么姜啊、葱啊、蒜啊切成段，香菜切成段，然后你摆在盘里边，还有酱油、醋、麻酱、辣椒油什么的，你自己盛。 是 啊，这人感觉不一样。 嗯， 我还曾经见过有人在芝麻酱里边放醋 就好那一口呗。 这可能每人感觉不太一样啊。然后比如说那个卤虾油，你知道吗？ 卤虾我们那边没有。 没有是吧？也是倒在那个芝麻酱里边，然后反正和在一块儿。